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1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比如说现在这个改善新房的一些聚集地啊，比如说您要靠300万这个能不能这个买到一些刚需的房子哈，等等吧。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家业房谈的齐小白，你好。 燕儿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呢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哈，尤其是比如说对价格上可能有一些纠结的朋友，今天可以好好的听一下。 是，还真不少，好多人就问有300-400万买哪儿啊。 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些方面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在我们说正题之前呢，来说一下我们本周六的一个活动哈。最近的这个天气还不是特别冷哈，所以呢这个组织点活动呢我觉得还可以哈。这周六11月3号呢，我们楼市好声音会举办一个线下看房团的活动。那这次活动呢，我们不仅会带大家看房，而且主要是要邀请两位业内资深的专家给大家来讲解一下目前北京楼市的一些走势啊，各个区域的一些房价情况啊，包括买卖房产需要避免的一些问题啊等等哈。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参加一下。当然这次我们看的房子呢是大概500万左右的一些楼盘哈，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感兴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时候呢，告诉我们几个人，您的姓名还有您的电话，或者在我们的这个上班时间拨打电话85013710，85013710。公众号呢，当然直接就关注安居好声音啊，您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我们跟大家说一下集合的时间啊，这周六11月3号周六的9:15啊，我们会在地铁芍药居站的 B 口出来啊，从地铁芍药居站的 B 口出来，在这个地方来集合啊。好的，那我们下面还是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说这话题啊，估计很多朋友都感兴趣，是吧？300多万哈，在咱们城六区啊，哪能买房啊？这个来，小白给我们说一下。 是，然后为什么要单独做这么一期节目呢？因为确实问的人太多了，而且之前其实，在节目里也提过，就是 一直说刚需的门槛是500万，也给大家再解释一下，500万是指的可能您对这个品质啊，包括这个 房子的稍微有点要求的， 对新旧啊，可能稍微有一点要求，是500万确实是一个门槛，相对选择会游刃有余。而300万呢，今天想跟大家说说，到底尤其还是在这个城六区怎么买？ 嗯， 其实也是有这样的，就是包括居住面积和品质可以兼备的一些，但是确实可能需要牺牲一些， 得淘一淘， 对，得淘一淘，需要牺牲一些需求。 嗯， 比如说其实也给大家整理了，像这个城六区，像比如说朝阳的话，咱们可能就像在这个咱们电台附近，像这个双井啊， 嗯， 包括劲松啊，我早上也去了，包括这个潘家园一带，就是这种相对来说可能房龄比较老的这种小区了， 基本上得达到80-90年代的那种， 八九十年代甚至更老 更早一点。 对，给大家一直观概念，就今天我去那个双井那边有一个叫农光里的小区， 这我知道， 对， 好老的一个小区、啊、 农光里和农光东里，这小区是这几个月都是北京市二手房成交小区的前十。 嗯，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200-300万的房子特别多。 嗯， 但是我今天看它的楼了，今天真真切切感受到，我在那数窗户那种他说是塔楼，但是你一看是一大横排还拐着弯的那种楼。 嗯，嗯， 数了一下，一层反正我数至少十几户二十几户打不住， 就人肯定多嘛， 对，人多人密，然后物业的话几乎是这个随便进。 嗯， 而且这个楼道里我也看贴满了小广告，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品质吧。 对，我说这意思就是，其实您如果追求地段的话能买类似的房子不少，而且200-300万开间到这个一居都有带厅的正规的一居、嗯、但是它这个三环的地段可能这个房子的这个品质确实不太行。 对，好歹咱们最低吧有电梯就行，是这个 没错。但是呢再换句话说，咱说朝阳啊，朝阳如果您想买一个稍微新一点大一点的话， 嗯， 往这个五环外看看。 对， 对， 比如说像长营啊或者管庄这些地儿，但是您能买到的这个300万的什么样的房呢？就是那边大家都知道那边有这种早期的这个第一批的经适房和这个限价房， 嗯， 它同样也是这个2000年以后的房子，很新，然后小区也还可以， 嗯， 可以买个两居起步就没问题了，300万出头，这在朝阳。 嗯， 像在这个海淀的话，基本上面临同样问题。四环内呢，您同样买的是这个能够得着90年代的了，一居的这种房源，比如像甘家口啊、蓟门桥啊，然后缺点就是要么就是这种塔楼，要么就是这种这个不带电梯的老板楼。其实在海淀的话，你会发现能买一个这种带电梯的塔楼，300万已经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儿了。 是， 而且如果您要是这个考虑孩子上学的话，还能捡捡漏，这是海淀这边实际情况。海淀比较特殊的话，就是您出了北五环，看看上地、西二旗、清河这些区域也不便宜，因为单价也都将近10万或破10万了，所以您在北五环外跟东五环外区别是在海淀的北五环区域只能买一个一居。 嗯， 对。然后新一点的这个房源在海淀也有300-400万，比如北部新城这么一个板块，这是什么概念？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这个咱们别说码农了，马神的聚集地吧，我比较敬畏这个职业啊。然后温泉镇那边，就是温泉镇那边像保利的房子呀，包括还有一些这个2010年以后的次新房，因为它稍微有点偏，它能买一个70-80的两居，300-400万这个预算之间。 嗯， 对，像东西城咱就选择就非常有局限了。其实今天的话也整理了一个300-400万的预算，然后城六区能买到的小区，大家也可以加咱们的那个节目的这个公众号，回复个关键词，到时候可以找这个燕儿姐去领取。 对 对，有一个大全。像东西城的话，除了有一个也是大家可能知道的小区叫荣丰2008， 好乱的一个小区。 对，这个也是比较密，就是稍微有点闲杂。 嗯， 然后但是这个小区相对来说比较新，很多人买这个房子，它户型小，占坑房，上学用。全是这种20-30平、30-40平的小户型为主，您如果200-300万的话能拿下，但是在东西城其他的房子真是得照着50-60年代了，恨不得说才能买到一个特别旧的小区。这种缺点是不能贷款了已经。 对，然后我看就是西城啊，尤其是老西城哈、啊，有那种比如说像40多平，我记得好像在 一年前两年前我看见过、比如有这种400多万的，就是你当然你说300多万有点悬没有了， 对对对， 就是400多万的房子、基本上一出来马上就没， 对，马上就没。但是现在其实跟前几年还有一个区别啊，就是这种房子是可能一出来就没，但是跟10年前咱就在说老就小这个话题、不一样的是现在有一个界限，我具体记不清了，就是74年之前的房子基本上就得全款买了， 对，代表款嘛， 对，像一些80年的您还得跟中介跟银行好好聊聊，有的可能代表那么长了， 对，像那天我就在一些这个 APP 哈、就是一些二手房的 APP 就看， 是 我说哎，这个我就发现有一户哈，就是在西城地段，应该是在平安里附近，而且还能唱皇城根，好像、 还真不错， 很好的一个房子、而且我看里面装修真的非常好，就基本你进去以后就不用装了，60多平我觉得还挺合适的，哎，为什么就卖了这么长时间就卖不出去，基本我看得有个小大半年了都没出去，但因为我觉得一个是它那价格也不是贵，也不是很贵，就是相对它周边其他也不是很贵、然后另外一个觉得你看装的也很好，对吧、地段也非常好，哎，为什么其他早卖是他没买，一看他那年限是7几年的， 对，7几年等于其实你 就贷不了款嘛， 对，购房人的这个承受 压力 太大了， 对，哪怕比如说你像74他可能是75、79也差几年，那这几年真的贷不了多少， 是， 所以可能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其实我为什么提这个茬贷不了款这茬呢，就是其实有很多听众在问，就是300-400万或者甚至更高的预算、是在市区买一个就是学区一般但是这个就是地段好的一个二手房，还是去买5环外的一个次新，我住着舒服而且未来规划也不错这种房子，其实现在肯定是更倾向于就是5环外，如果您没有这个通勤和上学的需求、因为必须要考虑它市区的房子，您之后再置换的时候可能接盘的人他必须要全款，或者他首付比例很，对，不好卖，置换周期会长，对，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像你看，像今年是2018年，2018年那我们往前推的话，大概就是刚才你说像74年左右的房子，可能就贷不了款了， 基本上就贷不了了。 所以那大家就想吧，那明年可能就75年左右的房子， 对 吧？ 您再往后倒推几年，可能这90年代的这个房子也不好弄了， 也不好弄了。 对， 所以大家想，你看一个孩子上学，起码得小10年吧， 没错， 对吧？你说我买一个房子，如果说你这个房子之后你自己还能住，哎，我觉得可以。然后那如果比如说你现在买一个90几年的房子，等到10年之后，比如说你要想再去卖的时候，那有可能这个房子就不能贷款了， 是， 对吧？ 对，而且换一点说，现在其实还有很多家长他考虑的是，我这孩子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啊，就是5年后或者8年后再上学，我现在怎么买房？其实这种同样，您想，您买一个5环外的一个次新房，相对来说它更稳妥一些，到5年后孩子要上学了，您到时候可进可退，是选市区也可以，一般的学校，包括在这个5环外置换，就是选择性更好一 些， 对。对对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300来万啊，我们能在城六区买到什么样的房子哈？我们也是给大家分析一下，都是什么样子，包括它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像刚才的贷款这个事儿哈，跟大家说清楚。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本周六的这个看房团的活动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进行留言和报名。或者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啊，同样也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电话来进行报名。公众号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电话您可以拨打85013710 85013710。那刚才说到的是这个东西城哈，就是确实选择余地比较小、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吧，其他区域吧，石景山， 对， 但是老楼多，本身它的新房就不是特别多。 对，石景山其实也可以跟大家汇报一下啊，尤其是近期石景山有这么2-3个小区，它也是进入到了这个北京市二手房成交的这个前10。确实像燕儿姐说的，有的是因为这个房龄确实比较老了。之前我也看了一个可以跟东光里媲美的这个叫永乐小区吧，永乐东区，50年代的房子，就因为全是这种200万出头的这种小户型，所以也受到大家就是比较关注吧。像石景山最大特点就是除了老楼多的话，确实它的价格相对低，很多刚需在这儿买房的话是妥妥的，肯定2居起步是没问题了。就是所以如果您在京西买房的话，石景山可以考虑。就是还有就是这个丰台今年的重点，就是前面都说的，要么买的老要么买的小，有没有这种就是面积大一点且房龄新一点的房源呢？其实您可以去丰台去看一看。首先丰台也 分两块去讲，三四百万您要想选地段，像南三环、马家铺、宋家庄、方庄这些地儿，其实还能买到这种老楼两居的房源，但是两居偏少，就是那种一居改两居。但是如果要出了这个四环，西南四环的青塔这个片区的话，您可以买到一个2010年左右的这种房源，然后能买个两居到三居，大概在三四百万之间。其实这对于咱们这个刚需一族来说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选择。 嗯， 对。 不过青塔这一片啊，说实话啊，它可能为什么呢，就是你买便宜的房子它可能也牺牲，刚才也说了牺牲一些东西哈。青塔这片呢相对来说，比如说它的生活其实不是很方便， 嗯， 配套类的少一些。 也得分情况，我那天详细的去看了一下，它我又给它细分了三个板块，一个是青塔的核心区， 嗯， 就是青塔核心区属于发展比较早，那边全是这种已购公房啊，或者一些老一点的商品房，这个区域相对来说这个配套来说是已经比较完善的了。而且它什么概念呢，青塔核心区它的北边就是这个长安街，对，就是离它最近一号线。其实青塔这个区域主要牺牲了轨道交通，因为它离这个一号线 很远， 距离两三公离三公里了，将近三公里， 三四站地吧。 对， 就是坐公交车的话， 对。然后青塔核心区是一个选择，还有就是这个小屯路这边，就是青塔和这个城区的南侧小屯路这个板块，这边也是有一些这种次新的小区吧，像万科呀，像建邦的一些房源。它这是挨着这个14号线郭庄子站，这也是青塔板块里唯一一个离地铁特别近的板块，但是这边相对来说房子就贵一些了，基本上都是这个6万左右的一个价格了。您算三四百万是拿不下来的。然后还有青塔的第三个板块，也是刚才提到的，就是小屯路再往西北方向，就是张仪村这个板块，它这边也是出现了大量的这种回迁安置房。其实刚才说的满足三四百预算的就在这个板块，有一个叫广安康新家园，这个小区我也大概看了一下，今年也是连续10个月进到了北京这个二手房成交的前十。它是这个2014年的这个回迁房，它主要是当时是为了满足这个西城广安门区域的这个回迁安置的一个任务。然后也看了一下，大家很多人都问这个经适房啊，或者这种安置房，它满足上市条件以后能不能买？然后我做了近半年的调研，发现新一点的这种2010年以后的这种回迁房，有的还真不错。比如这个广安康新家园，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确实，之前咱们对这种房源的印象，可能还是涂着那种什么，水泥什么什么那种墙，然后现在铺砖了。这个小区 现在挺好的，还是 对这个小区还铺砖了，而且是那种高层带电梯，而且小区的绿化呀、环境啊，每天还都有人收拾。最重要的是，学校啊、幼儿园都是一体化的，包括周边的一些配套。 所以可能分区域吧，就是相对来说可能相对差一些，比其他的一些地段啊。 对， 好，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就是这是丰台，对吧？ 丰台， 刚才是青塔这一片儿吧？ 对， 石景山我们说过了，海淀说了，朝阳说了，西城说了， 对， 还差哪儿没了吧？ 城六区基本上都说了， 基本都说了。 对，然后其实也刚才也提到，整理了一个300到400万城六区能买到的二手房小区，这个大家可以关注咱们节目的这个公众号， 对，公众号上我们会来给大家那个把这表格放进去， 对，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对， 当然了，可能这些小区呢，毕竟它的年头相对来说会大部分哈、 是 会老一点啊，所以品质上稍微差一些。但是对于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刚需朋友来说，能买一个城六区的房子还是很不错的， 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您要求新的话，青塔确实是在这个预算范围内比较推荐的了，因为70到90平的这种2到3居，还是2010年以后的房子，对于刚需来说，您是做过渡或者是将来再改善的话，是还是可以的。对， 好的，那我们也再来说说其他的一些区域哈。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这个青塔，可能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它的整体配套差一些，但是呢，毕竟它价格在这儿呢嘛，对吧？那除了这个小区之外，可能还会有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的这种小区，或者喜欢的一些板块吧。 对， 我们也再跟大家来说一下。 对，然后我也统计了一个近期就是咱们南边的丰台这边的一个房价情况，包括其实像刚才提到的方庄啊、角门啊，包括这个宋家庄一带，都是南二环、南三环的这么一个位置，南城三四百万的房子选择性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相对来说，可能就是这种 新一点的就是九十年代这种塔楼房源了。如果再往外，像七里庄啊、卢沟桥啊，包括这个大井啊，这可能跟这个青塔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轨道交通相对来说欠缺一些。 嗯， 但是总价的话，400万也能谈。其实现在，其实咱们听众如果有想买房的话，现在的二手房的这个溢价空间，还是上周节目说的那句话，就是相对来说还真是比较充足。 嗯、 因为昨天统计了一个从五月到现在北京的这个二手房的一个房价的一个变化吧，普遍出现了一个普降行情，且在5%到10%的一个溢价空间。这是现在现实的一个市场行情。 嗯， 对，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区域哈，咱们可以具体来说一下。嗯、比如说我这边看到了有一个就热门的一小区域，就张仪村刚需板块是吗？这个是在什么地方？ 张仪村实际上是西四五环之间，它是这个青塔再往西了。 这个属于哪也丰台吗？ 也是丰台。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广安康新家园，包括同心家园那一片儿，它是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回迁房吧，经济适用房， 好多西城的回迁过来的， 基本上全是西城的回迁。 西城回迁， 就是到了这个板块的话，它确实这个生活气息比较浓。因为我到那儿踩盘的时候，发现有这个什么一到这个地儿就老北京爆肚啊，什么庆丰啊， 对，都从那边带过来了。 对，然后从这个居民这个小区里转一转，全是这个一听就是这个北京这边的，就是北京人，咱北京人。 嗯， 对。然后像配套的话，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小区旁边，从幼儿园到小学到高中，就是其实住这儿的话，您孩子上学的话，12年到15年都在这个地儿，非常方便。 对，那要真有一个这种小区啊，就还挺新的，旁边底下又可以直接上学的，我觉得还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嗯。 是，现在 离得近是个太幸福的事情了。 对，而且这边的话，其实您看，既有这种可能有的确实楼密一些，它30多层的这种高板或者高塔，但是它也有这种20层左右的这种板楼，就是选择性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其实在这个回迁房之前一直不建议大家去买，但是其实有一些新小区的话，发现它从环境包括这个小区的物业，而且我发现它每个门口，不说它这个小区物业怎么样啊，反正都有安保，包括有巡逻在那儿。 嗯， 对， 应该还是不错哈。 对， 我们这边刘连苏说，能麻烦专家分析一下六里桥的二手房情况吗？ 六里桥首先这个区域次新的，就是新一点的二手房几乎没有，基本上都是这种老房源或者是公房。如果您要考虑六里桥的话，我觉得您不如把这个环线往外扩，或者是从西三环看到这个东三环，或者刚才提的马家坡或者方庄这一带，会有一些这种2000年左右的这种二手房，带电梯的二手房可以看看，大概400万到500万之间能买一个够住的一个南向的两居。 嗯， 对。 就是那也就是说可能需要让他再往外看看。 对，因为没有太就是品质太好的小区在六里桥。 我觉得这位朋友您可以把您的需求发一下、嗯、对吧，就是说您考虑六里桥是 对 考虑六里桥是什么原因，对吧？ 对， 就是您是想要干嘛，然后另外一个、嗯、比如说像您的预算是多少，对吧？ 对， 然后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是想上学，还是说老人养老、 嗯、 还是说就是想我原来就在六里桥附近住，我就换一改善的。 对， 对吧？就是您把您的需求告诉我们才能够根据您的一些要求，给您推荐一些区域， 没错， 或者说更适合的一些区域，对吧？ 没错。 嗯，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啊，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在好声音上去留言，包括比如说你想了解哪些区域的问题之类的，嗯、我们也可以反馈给我们的专家嘛，对吧？嗯、让大家到时候上节目的时候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对，另外一个呢，我们的活动最近也是比较多吧，这本周六会有一个看房团的这样一个活动，再跟大家说一下。那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请了一些业内资深的专家给大家来讲解一下目前北京楼市的一些走势，那各个区域包括像房价的情况啊，买卖房产要避免的一些问题啊等等。那同时我们在看房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来讲解一下这次看的大概是500万左右的一些楼盘。我们集合时间是在周六的上午9:01，在地铁芍药居站的 B 口啊，在 B 口出来之后 后呢就能找到我们的这个条幅啊，大家就能跟着我们过去看了。另外一个呢，我们的报名电话再重复一下，就是85013710 85013710。同样，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因为要装修的朋友还是比较多啊，包括现在或者说明年开春啊有装修的，您现在就要开始来报名了。报名的时候把您的姓名、电话，包括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我们好安排专家到您家里去看啊。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300多万、400万啊能买到一些房子啊，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

按据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根据北京市住建委数据的显示呢，2018年第43周，也就是10月22号到10月28号，北京二手住宅网签2560套，与第42周北京二手住宅网签2501套相比，增加59套，环比增长2.36%。 从这个住宅成交来看，这只是一个单周的一个数据啊，因为其实从这个11长假过后，基本上这两周它这个数据相对来说都是有一个，也不能叫回暖吧，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过程。但整个现在10月已经过去了啊，10月整体的这个二手房成交数据是8800多套，这个什么概念呢？近3个月北京的这个二手房成交都在15000左右。相对来说可以说相对平稳的一个数据吧，然后这个月的话可以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降幅，但是这个到底是因为这个十一的长假呀，还是确实现在这个市场变冷了，包括公积金政策的这个出台啊，这个肯定这个各种因素都有。大家可以再看看，把这个周期放长，看看11月和12月的数据。我这边个人预测的话，可能在10000出头吧，因为确实不管是楼市好还是楼市不好，基本上年底都是一个这个二手房市场的一个淡季，所以从这个成交数据来看，其实整体十月份是下降的。 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打击转租，规范公租房使用，不仅对做好惠民生、保稳定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举措。此举呢，有利于促进公共租赁住房体系良性运行，推进北京市住房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建立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预期。 公租房其实我一直觉得它还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吧，在做，而且它其实不光是保证就是低收入人群它有房住，而且它对这个平抑市场的这个租金还是很必要的。来上节目之前，其实我也问了一些中介啊，最近这个租赁市场怎么样啊？其实跟这个前两个月不太一样了。我问了像绿中介、黄中介，他们告诉我现在，租金上涨很难，因为现在相对来说大家也知道，这个楼市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且市面上的这种出售也好，或者租赁的房源特别多，所以其实今年来看的话，尤其是年底这段时间，租金的这个上涨的这个事件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小概率的一个事件。像公租房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监管力度，包括出现一些违规问题的一个惩罚的一些措施吧，包括前些日子也出现一些公租房转租的事件，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这个相关部门的一个监管的力度吧，加强。 没错。好，我们来看第三条信息，棚户区改造是重大的民生工程，也是发展工程。平谷区呢，以加速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改善宜居环境的原则，组织实施了棚改建设类等5大项、11个子课题的专项的规划研究，进一步来优化空间的规划布局，不断健全棚改回迁安置用地的公共设施建设，切实改善棚改居民居住的条件。哎呀，平谷区的居民们有福了啊！ 对，而且从现在已经进行了一些棚改的一些区，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张一村，包括其实北边大家比较熟的，像这个龙泽那边有一个荣泽的一个板块，其实从这个回迁安置，除了回迁安置以外，像教育资源啊，包括它这个小的居住范围内的一些商场啊，包括一些医疗啊，整体来说这些公共配套跟进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从现在整体来看，这种棚户改造它的这个公共配套来说还是能跟上的。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根据数据显示呢，说100家上市房企披露了2018年三季度业绩的一个预告。盈利房企呢占比是91%，仅9家亏损。统计数据显示呢，100家上市房企营业收入合计呢是10725亿元，上涨了31.2%，净利润合计是1012亿元，净利率呢是9.44%，和2017年同期的9.17%相比呢是有小幅上涨。平均的净利润上涨幅度达到了35.2%。 是，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就是为什么这些房企还挣钱呢？首先，咱们从这个它的拿地价跟它的这个出售价格来看，咱们没见过有一家房企，它这个比如拿地价2万，它卖10000多，做这种赔本买卖。其实最主要的话，还是 从它的这个盈利空间是有压缩的，其实因为现在来说的话，确实从这个溢价率就能看出来，溢价率的话越高，开发商说明它的这个利润越小。现在其实大家提的更多的是这个溢价率的一个数据，还是那句话吧，不可能这个开发商去做这种赔本的买卖。如果要是真是溢价率超高的话，您想您买的这个房子您住着能放心吗？尤其是从品质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角度来讲，所以这个房企盈利这个还是一个正常的数据，只是这个盈利空间越来越小了。 嗯，没错。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哈。进入四季度之后，受房地产行业周期性的影响呢，再加之部分城市需要完成年度的工地指标，地方城市推地的节奏还是普遍加快了。10月29号，上海呢同时推出了浦东新区、奉贤区两宗宅地，计划在11月8号呢正式出让。土地供应呢增加以后，企业拿地的机会也会随之增多。不过呢，一二线严厉的调控带来的这个政策效应还是有深度影响的。 对，这个也是感受非常深，包括昨天这周还会有这个北京这边也会有新的工地，昨天供了3块地，是有这个限定房也有这种共有产权房的供地，年底的话其实还是有这个10几块地的一个供应吧，包括这个近期的话也会有一个66块地的这种供应。而且这次的特点是涉盖的这个区域非常广，就是您能想到的可能东西城因为它确实没有地了，这个在新增用地很难，像其他区域的话基本上都有涉及，无论是限定房还是共有产权房，这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如果要是遇到这种合适的新房的话，挑挑户型合适就可以买了，别错过了。 对，前两天啊，就是反正我觉得就是只要是地段好的这个房子确确实实是不愁卖啊。 没错， 前两天就是也是有朋友说在这个就是6号线边上长营管庄还是哪儿黄渠附近 有个新盘， 对对对对对，然后基本上就比较的火爆嘛，虽然价格还是挺高的。 是那个盘叫朝清之柱，就在这个黄渠那一站，应该是， 对对对，地铁啊， 对，它偏这个改善为主，就是现在这个行情下您要去买的话，因为它有的房子确实临街，就是您尽量挑这个里边 的 漏洞。而且它的价格据我了解，虽然这个 7万多吧， 批的是8万的一个限价，但是大户型的话6万多能买到，整体价格在7万多。 大户型一般得有多大？ 大户型就140往上去走 了，上的了， 对， 改善嘛，因为它那个地方确实也很不错， 没错， 对吧？就是朝阳北路边上， 对 吧？对，地铁啊， 对， 6号线。 您要喜欢这个新房的话，咱们横向对比二手房，像这个长营公园啊，龙湖时代天街啊，其实它跟这个二手房价格差不多。您要喜欢新房的话，确实可以看一看。 对，我觉得新房还是有新房的好处，毕竟它。首先贷款年限就长了， 对 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它毕竟新房的时候它肯定会融合现在人的一些这种理念，它不像以前了， 没错， 还是有它一定的优势。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方对比，就是无论是它的这种配套啊，当然那边配套一般都还好， 对， 然后包括交通啊，还有它整个小区的一些情况哈， 没错， 户型啊还是要看一下 价格。对，而且从首付比例来说也会低一些，因为二手房包含税啊，包括评估价啊， 对对对对对， 首付会高一些，新房的话购房成本相对来说还低一些。 是的，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3-400万的一些房子，当然大家如果想了解哪些区域也可以让小白给大家来讲一下，对吧？好的，那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老张的一个问题，他说怡海花园房价怎么样，环境怎么样，据说好像是有幼儿园和学校吧。 对，怡海花园它是有这个幼儿园的一个配件， 好熟的一个名字。 在西南，就是西丰台了，属于那边的一个小区。 啊， 相 对，对对对，想起来了。 相对来说也不算特别老。然后这个房的话，您买一个，不知道您的预算是多少啊？首先，它那边是有幼儿园和学校，但是您指望它这个跟东西城去比，这个学校的话，相对来说只能说是中等吧，这么一个教育的实力。小区的话还可以，物业一般，但是这个房子的话可以挑挑它这个南向的这种两居，就是还是有一些就是比较不错的户型可以选择的。 所以就是还是要去对比看一看吧， 对 对吧？然后包括比如说这个价格的那边其实不少吧，好像是吧？ 对，那边其实不少，但是那边相对来说房子少一些。如果要是再往总部基地那边看，可能都是那种新一点改善的 住宅了。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还是有位朋友，就是说六里桥的那个情况的朋友，刘连苏啊，说问到说谢谢专家和这个主持人回复哈，说我们家情况是这样子的，他们家一家三口啊，需要买这个二套改善房子哈，孩子呢是在月坛地区上中学，所以应该就是西城 对， 所以考虑六里桥离的学校距离呢不是太远，估计可能是觉得西城房的房价比较高吧，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房子，然后另外呢骑车或者公交地铁过去都能接受啊，而且呢这个房子也不是太老，所以考虑的这个片区预算大概是700多万吧，说要求小区管理和环境稍微好一些，说不知道哪个小区可以考虑，像联校园怎么样啊，或者还有没有什么，比如他在月坛上学的话还有什么可以推荐他700万左右， 月坛上学我觉得您如果在六里桥的话也不近，就是还不如再往这个，其实也可以去刚才再往西南方向，刚才说的像丰台科技园那边，比如说 那不太远了吧， 但是三环的话确实比较难，他又考虑这个房子新，我觉得就是可以参考吧，因为总部基地也有地铁， 月坛应该是属于 它是西二环 复 兴门那附近， 对，西二环。哎，那您为什么要，或者我觉得要往， 就是怎么着都得牺牲一下这个距离了， 对，或者是往崇文门那边看看呢， 崇文门同样问题就是买的房子就相对老些了，700万的话其实东西城的话买不到太新的房子，因为它都涉及一个学区。对， 太新的我觉得是肯定不可以的。但是700万的话，我觉得在西城买房子还是可以的呀，就是 可 能相对来说，而且你们才三口之家，又不需要说是有老人过来。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就没必要非得要买六里桥、买丰台的房子了。 对，或者其实退一步讲，或者去陶然亭一带也可以看看，就比如像陶然北岸这种，房子相对来说，户型这个和这个价格来看还可以，那边10万一平吧，其实9万到10万是西城的一个起步价了。现在，如果要是您追求便宜或者品质的话，我为什么推荐他去西南三环四环，像万年花城、像京投银泰的这个西华府这样的新一点小区，它品质更有保证，但可能就牺牲一些距离了。 为什么我说可以在那边，如果我，因为我是个人觉得啊，就是孩子上学一个小，怎么也得 还是 几年， 对， 还是近一点的更好一点，包括无论是他上下学呀，还是说比如说家长这个照顾孩子都是很方便的，你要真的是在大早上起来挤着公交弄着地铁然后坐个车，你还得提前吃早饭，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方便啊。那你像700万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因为我之前对，因为也是有朋友问我，特意看了一下那个，虽然不是月坛，但是可以给您有个参考，基本上我那会儿看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西四平安里这一片哈，因为老西城那边皇城根各种，因为经常问嘛， 是， 所以那边的价格大概应该是在10万到14万之间，看这个房子的一个趋势，所以您算您这个700万如果按照老西城这么好的片区来算的话，那您也能买个60多平米的房子， 没错， 对吧？但是月坛那边相对来说可能价格还没到14-15万，不，当然有的好一点的是， 对，因为它学区好主要， 对，所以大概差不多我觉得12-13万应该能找到，或者13-14万，就哪怕是13-14万吧，是吧， 是， 你也可以找得到这个差不多的房子，大概买50-60平的，然后也还行，90年代的房子带电梯的， 对 啊，那种还是可以的，这样的话你看区位挺好，是吧，然后周边配套肯定没问题，因为老城区嘛，然后再加上离学校又近，是吧，我就没必要非得去外面去买 了，对，尽量还是挑一个能带电梯的吧，因为将来 电梯是必须 有，对，将来毕竟肯定考虑孩子如果大的话可能还要换出去， 对，而另外一个您自己也方便嘛，买袋米买袋面的您还扛上去吗，对吧，对，所以我建议您还是在西城看一看学校周边可以买得到差不多的，好，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和我们来这个说一下哈，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吧，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聊到300多万的这种刚需的房子， 是， 然后青塔地区这一片说了，然后还有刚才聊到那个张一村，是吧， 张一村， 对，张一村也大概跟大家说了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热门的区域， 也跟大家说一下吧，其实最近的话因为确 实这个楼市相对来说冷一些。如果北边的话，之前咱们提到的像这个回龙观天通苑，其实也有这种三四百万的房子了。 对，他们单价会便宜一些。 对，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因为北边相对来说它的需求比较旺盛，买到的这种房子相对来说大部分都不带电梯。 嗯， 不带电梯，尽量挑一个低楼层的这种两居是可以拿下 来。二楼啊，一楼啊， 对， 还可以。 如果要是四百万的话，商品房的话，确实品质好一点，只能买个一居。像一些这种经适房已经转成商品房的房子的话，买一个这种单价五万。八十平左右的八九十平的这种大两居的话，在这个回龙观区域的话是可以选择的，而且那边的话现在两条地铁线路，就如果关注北边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四百万的预算去看看回龙观的房子。 回龙观，对，回龙观天通苑那边确确实实啊、还是价格便宜点的还是不少。 没错，如果像东边的话，其实刚才说的像长营管庄的话，对这边，当然了，也是这种，就是首先说这个刚才说的这种回迁房吧，相对来说2010年以后的这种房子有一些，就类似刚才咱们青塔的对比了，会有一些这样的小区，而且物业的话不像大家想象那么糟糕，如果要是买商品房的话，比如像这个柏林爱乐呀、或者北京新天地。它的一居的话是350万左右，还是可以拿下的。 对， 如果您可以当两居去改，也是 可 以的。 对，然后包括也有一些那个小一点，就刚才你说那几个小区，小一点，它有40多平的，是吧？ 没错， 40多平米的话，那大概就算现在，因为现在都不到6万了，应该5万多，差不多。 5万多，5万5，4、5、200， 那也就是可能不到300万， 不到300万， 对，也就300万就能下来了。 没错， 而且稍微小一点，大家可以好好动一下，开动一下脑筋哈，就改装一下，我觉得还是可以满足要求。那天我还特意给其他一个听众朋友设计了一个不到三十平米的一个小房子，然后我给它设计成了两室，没有厅，但是就是厨房和厅在一起了，我觉得也是不错，20多平米啊。 对，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对，其实起码有两个房间满足您的这个居住需求。 对对对 对。 包括其实像西边刚才说了，石景山的选择还是比较多的，以老楼为主。如果再往外扩的话，像门头沟的话，其实也出现了一种选择，就是这种2012年以后的这种商品房的小区。门头沟因为S1号线已经开了嘛，然后那边有两所这种八中的分校已经开学了，像门头沟新城的中国铁建梧桐苑，2014年左右的房子，买一个70平的这种小两居的话，也是能拿下的，400多万。 对，我们这边有一朋友问到一个远点的，估计这位可能是要买改善吧，问了观听湖、月山湖怎么样？ 观听湖那边，您要是纯养老的话是可以买的，但是您要指望有点别的心思的话，其实不太建议，因为现在这个楼市情况下，您卖也不好卖那边。 也是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时间吧，我们再继续聊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如果想看一下我们跟大家总结的关于这个300万左右能买的小区哈，二手房的小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我们在这个公众号上会给大家推送一下。那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明天再见。